星点点，微风像你的手轻抚我的脸，你不在我身边化解孤单，一个人的晚餐不会香甜。相见，你刚刚才忙完，我在加班，我正好有时间，你没空闲，欠你好多时光，该怎么还？陪你散步的承诺，绝不能食言。才忙完，我在加班，我正好有时间，你没空闲，欠你好多时光，该怎么还？陪你散步的承诺，绝不能食言。陪你走过清晨，陪你走过夜晚，两个人手牵手，哪里都浪漫。陪你走进幸福，陪你走进缠绵，两个人心贴心，相守到永远。陪你走过清晨，陪你走过夜晚，两个人手牵手，哪里都浪漫。陪你走进幸福，陪你走进缠绵。